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8集，斗法。司藤又问了一遍，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？ 秦放想起和沈银灯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，那时的他迷迷糊糊如堕梦幻，忽然间听到啪的一声，像是凭空一个巴掌。清醒过来时，看到沈银灯脸色铁青，右颊脸上有三道被抽过的血痕。司藤听了之后果然愉悦得很。 被抽巴掌了吗？ 秦放迟疑了一下。 跟头发有关系吗？ 司藤答非所问。 不管是道门还是沈银灯，对付我都犯了同样的错。沈银灯小心谨慎，太过求稳，一开始他想渗透我身边的人，博取你的信任，之后慢慢打听消息，所以第一次见面他让你置换，窥视到你念念不忘心怀愧疚的女人。从那以后他在你眼里都是沉稳的模样，可是紧接着他发现，一来你并没有因为皮相而神魂颠倒，二来似乎也没有太多时间让他稳扎稳打，于是他想更进一步。我不知道赤伞对人的记忆窥伺可以达到什么程度，不过好在你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他的破绽。 秦放想起那次和沈银灯刚聊没多久司藤打来的电话。 沈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秦放不能请你吃饭了。 那是和沈银灯第二次单独见面，被中途叫停，而第三次见面时司藤已经有所防备。 沈银灯如果胆子够大敢冒险行事，他就会知道那一巴掌只不过是我残存妖力的小小伎俩，根本对付不了他这种妖怪。但是他就是被这一巴掌打破了胆，牙齿咬碎都不敢再迈进一步。说起来，这要多谢我当年名气够大，担得起让人闻风丧胆这四个字。 秦放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回想自己与司藤的初见，他一飞冲天，然后脸着地死了77年复活，举目苍茫，妖力消耗殆尽，居然能走到今天，牵制道门，牵制沈银灯，是该夸他胆子够大呢，还是运气够好呢？顿了顿，秦芳问他， 那道门呢？你说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，他们一开始就中了藤毒，难道这藤毒也只是幌子？ 司藤意味深长的笑。 不不不，我说的道门是当年的道门。我当年在青城山与秋山结仇，重伤沈翠桥，石上刻字折辱道众。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妖怪极其嚣张，好生风光？可实际上呢？ 他忽然哈哈大笑，笑到最后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。秦放帮他拍了拍后背，又递给他纸巾，他纤长手指紧紧地攥住纸巾，目光长久凝视着无际雨幕，轻声说了句， 可实际上呢？ 实际上呢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一个无朋无党，仅凭一时激愤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公然与道门为敌的妖怪，一路奔逃，东躲西藏，真好像一条在大雨里被淋得六神无主的狗啊。什么风头一时无两，逢敌从无败绩，不把他写的三头六臂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如何体现道门的更胜一筹呢？ 更何况秋山助他惊变，一路旁观，对司藤的猎处死穴了如指掌。一旦真的被追上，司藤几乎是毫无生门的。世上没有后悔药，那时他不止一次想过，倘若再有一次机会，他一定不会选择跟秋山翻脸，他会心头插刀，忍字为上，步步为营，口蜜腹剑，占尽先机时再图一击制胜。地图上倾城之后，司藤的出逃路线居然极其契合横亘而过大半国土的大长江，而就在那条呈 W 型的河道的高点，当时的重镇江城第一次与追踪而来的秋山狭路相逢，殊死一战。那天早上，司藤从暂住的旅馆出来，刚一出门，一颗心忽然沉到谷底。秋山一身破旧道袍，发髻松散，在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端坐如山，满面尘土，眼神却炯炯带光。边上有个牵着牙儿的中年妇人问他： 道爷，给批八字不批呀？ 秋山好像是没听到，目光死死锁住司藤的脸，眼神里尽多讥诮。有报童扬着报纸从边上跑过，叫着： 号外号外，华北军代理委员长何英钦与梅津美智郎秘密谈判，号外号外啦！ 出了青城之后，司藤才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，民族危难。在大的城市里，进步学生们恨不得以身赴死，但是对道门、对秋山来说，没有什么比镇杀司藤更为重要。躲归躲，真正事到临头也不会做缩头乌龟，刀架脖颈，一死而已。司藤走过去，很是无所谓道： 怎么的？ 秋山说： 这里老百姓太多，咱们换个地方。 司藤跟着秋山走过热闹的大街，走过渐渐清静的小巷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大姑娘跟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，多少惹人指指戳戳。可是那天，市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怪异的人，他们忧心忡忡地抬头看天。半天之上，浓云密布，黑压压的云头几乎要坠压到高处的屋角。上了年纪的老人忧心忡忡，暗自祈祷着千万不能是下大雨啊，因为前些日子大长江口已经传来多处决堤的消息，一旦降下暴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来到郊外的半山之上，空气中隐隐滚动雷电之声。秋山的破烂道袍被狂风鼓满，猎猎有声，地面的尘沙龙蛇一样卷起，专往人耳眼口鼻扑打。秋山似乎想摆出一副渊庭月志的昂然姿态，不过风太大，他连站都很难站稳，掏出的朱砂符纸被刮得不成章法。这就是秋山，助司藤惊变，百般利用，又要亲手镇杀，蝼蚁尚有自由生存的权利，而司藤呢？新仇旧恨激得司藤狰狞立现，一声怒吼，千百根臂粗藤条张牙舞爪的破土掀山，向着秋山团团绞击而去。秋山迅速撤步，就地滚开丈余，避开如箭攒翅的锋利藤尖，咬破中指，血压诸符，大喝一声： 天兵过境，风雷听命。 咒令尚未行完，一道闪电突然从天顶快速拖过，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，天幕如同拉开了一大道口子， 瓢泼大雨倾缸而下。两人都有些发懵，尚未反应过来，山顶的土层成片下移，泥沙俱下，那速度越来越快，几乎有泥石流摧枯拉朽的势头。突如其来的天象巨变并没有影响秋山镇妖的决心，他眼睛都睁不开，顶着暴雨大喝道： 天兵过境，风雷听命，回驾来车，夜幕失利。 像是与此呼应，半天之上，黑云之间，引下一缕极细闪电。这是秋山的杀手锏，对付藤精树怪的雷霆三击，携天火之势，一击而伤，二击而烧，三击成灰，闪电拂衣及地，迅速交织成一片电网，百千藤条之上，刹那间电光密布。司藤痛呼而撤，但第二击如影随形，有不经受的细弱藤条已然失火。第三击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刹那，远处又是一声震聋发聩的巨响，漫天雨柱中传来惊慌失措的人声，有人撕心裂肺的惨呼： 不得了了，大成将溃堤了， 下口了。 轰隆轰隆，紫色洪流如同巨龙，瞬间填满莫道，摧塌屋舍，冲阻江桥。半山位置不低，但只是顷刻之间，水面已离身不到一米，桌椅床板锅碗瓢盆在水流间上下浮沉，夹杂其中的是无法阻挡的水势，行将没顶的男女老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